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9章，顾文敏反应得够快，佢即刻转身落咗船舱讲：嘿，我落去搵啊！过咗一阵之后，佢就喘住气咁跑上嚟，拧晒头咁讲：冇人咯、林教授面色都变埋，佢讲：唔通系走咗出去？大家就面面相觑，最后都不约而同咁打开咗指挥室嘅大门，一口气就冲去咗甲板嘅上边，直到亲身感受到呢啲风力，我哋先领略到真正嘅暴风雨嘅意义啊！一出去，猛烈嘅狂风直卷而来，好似一嚿巨大嘅气压咁迎面走过嚟。唔好话你要睁开眼睇下，根本上连唞气都困难。我即刻就背个身去，用只手揞住双眼，只系露出啲手指罅，喘息咗几下，见到其余嘅人都学住我咁嘅动作，纷纷就将只手罩喺个额头上边，背风而立。林教授讲：快啲搵人啦！呢部船就并唔系好大，我哋咁样一班人唔使一分钟就将成部船都搜过一次。最后呢，终于喺船尾嘅一间摆置杂物同埋渔具嘅室里面搵到咗佢。佢正坐喺个地上边玩水。呢度有一个小型嘅蓄水池，里面就养咗几条白天钓上嚟嘅鱼。我哋最近食嘅就係呢啲入边嘅嘢啦。顾文敏就终于松咗啖气讲：唉，睇佢个样子精神状态就好似好咗好多。唉，真係吓咗我一跳啊。我先前仲担心呢个细路女呢系偷偷地出嚟玩，跟住就会被暴风卷走咗，平白无故咁受咗一场惊。大家都揾到咗人啦，就带佢返返去指挥室。点知啱啱入到指挥室，就见到利宇啊捉住咗头发，咿牙扮哨咁急到系咁跳。一见到我哋入嚟，即刻就讲：哎呀，弊啦弊啦，玩完啦玩完啦！我心里面觉得有啲唔妥啦，我讲玩咩完啊？快啲讲清楚一啲。李宇就已经有啲语言混乱，而喺一边嘅黑皮肤阿英估计可能亦都受咗刺激，那个面啊黑里面透住红，好急切咁讲：风力仲喺度增加，我哋呢一次遭遇真系可能系超强风暴，我哋咁样嘅小渔船系完全冇能力抵抗嘅，而且。豆腐急啦，喺度讲：而且乜嘢啊？你唔系话我哋呢班人都要俾个风暴卷走系嘛？阿英啊，出力咁摇住个头，跟住又唔系咁岌头。佢讲： 而且我哋嘅船只动力系统唔起作用啊！ 呢两个人讲嘢基本上都已经语无伦次，说话亦都非常之离谱。我啊见到利宇仲喺度咁鸡手鸭脚咪咪摸摸，不由得个心中烦躁。我喺个指挥台上面出力咁拍咗两下，叫道：唔好乱，究竟咩回事啊？我饮一拍，再配合发嬲嘅表情，可能都几有威胁力嘅。利宇同阿英即时就回过神嚟解释，佢话原来而家呢风浪啊太大，船只嘅动力系统马力不足，系处于一种前进三米倒退两米咁嘅状态，而且风暴嘅风向呈现漩涡状，使到我哋嘅船只已经偏离咗航道。说话间，自动导航系统已经不断咁样发出咗提示声，要求我哋校正航道。李宇啊，顾唔得同我哋咁多讲嘢啦，即刻就翻到指挥台前边，搞咗好耐。就只听见佢个嘴里面系咁炒孖擦蟹，系咁讲：唔得啊，搞唔返返去啊！哎呀，而家咁点办呢？咁亦就系讲，我哋而家基本上已经失去咗船只嘅指挥权。再系咁落去，随住风暴嘅加大，我哋真系唔知道会偏离城去边度啊！就喺呢个时候，伴随住闪电雷鸣，暴雨倾盆而下，海浪翻滚得越来越紧要， 隻船而家唔单止只係咁摇摇摆摆，而係随住海浪时高时低，喺惊涛骇浪之中，好似随时都有翻滅嘅可能。豆腐只能够又将嗰啲天气预报闹咗一次之后，佢讲：哎呀，呢啲嘢真係害死人啊。你如果摇晒头咁讲，海上嘅天气预报真係本来好准确嘅。我都唔知道点解而家会出现啲咁嘅情况，唔通真係同呢个幽灵哨有关。阿豆腐讲：哎呀，乱鬼咁噏啊。你呀咪讲呢啲咁嘅鱼嘅灵魂告状呢啲咁嘅事呀，真係离晒谱。就算呀真係有歧视呀，我哋呀都已经将粒猪勾咗出嚟㗎啦嘛。你呀即刻讲：哦，咁呢啲我唔知道啊，你问我，我问边个啊。我喺呢个时候就已经冷静咗落嚟，心諗唔通又真係鬼蛇之面呢个嘴就喺度作水。我行到边边度就会当黑，心里边一边咁諗一边咁讲，都唔好乱咁猜啦，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咗，讲呢啲有咩用啊。李宇、阿英，你哋系专业人士，諗諗有冇其他办法啦。喺而家风浪滔天，我哋系企喺个指挥室入边，随住船隻嘅摆动，我哋系倒嚟倒去，一个唔觉意就会扑亲。咁我哋大家各自揾咗个固定物嚟搲住，勉强稳住身形，一路呢就思考住对策。李宇隻眼珠就一路盯住个海外边，睇到喺远处又慢慢逼近嘅一波即将将我哋推向高处嘅海潮，佢个面色系有啲发白，佢又讲：唉，除非系啲风力嘅可以降落去，唔系嘅话我哋真係抢唔返呢部船嘅指挥权啦。我讲：既然係咁，咁唔使諗呢个问题啦，除咗航向出现偏差之外，我哋而家仲有啲咩危险呢？李宇睇咗睇指挥台上嘅荧光幕，上边显示我哋已经偏离咗原先係向北嘅航线，而家正向住西面而去。喺嗰一片嘅地区有好多嘅黑色点。我问佢：咦，咁呢啲黑色点系咩意思啊？李宇而家个面色就好似死咗老母咁啊！佢讲：呢啲系礁石区啊，系船隻要绕开嘅地方。但系我哋而家就向住呢个位置咁去。我顶！呢一下我真系淡定唔起嚟啦！我讲：咁就算系行三米退两米都得啊！将部船往前开啦，拖延时间。唔系，唔好向前开，向东边开。李宇听咗之后就即刻照做。下一个波浪潮又是嚟啦，我哋嘅船乘住波浪又是被推向咗高空，跟住又随住海水降到去好低嘅地方。喺咁样嘅情形之下，已经唔系话走三米退两米啦，完全就系一退一退几十米。喺呢个时候，荧光幕开始挂起咗风暴信号，睇嚟呢个咁嘅天气预报真係后知后觉。我心中暗闹，呢个时候挂呢个有鬼用咩？不过一睇风力显示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只係觉得脚板底发麻。原来喺荧幕上显示嘅最高风力係达到咗15级，咁亦都係讲而家仲未系最高等级，我哋接下嚟嘅情况会更加恐怖。如果呢啲喺陆地上边，咁唔理发生咩情况，我都会尽量諗到办法嘅。不过而家喺大海上边，我哋唯一能够依靠嘅就系船隻，除咗船冇任何嘅地方可以匿埋，呢一下点办呢？照咁样落去，迟早一咪就系被啲海浪打翻，因为就是逐礁沉船。在外边的海水不停地顺着船员冲上来，甲板上边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燥的。我低住个头在思考着对策，大家的面色都各有不同。在陆地上边即使再犀利，现在在海上就真的无能为力， 比起咩军人啊、教授啊，李宇同阿英反而成为咗主心骨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啊见到段飞嘅面色有啲古怪喎，嘴里边啊吟吟沉沉咁，好似谂起咗咩事，一味就喺度自言自语。我心里边一喐，行过去讲：有咩事啊？段飞担高头望见我，眼光啊窒咗一窒，跟住细细声咁讲： 你唔好喊啊，你。 我系有啲摸唔着头脑，我讲。你咁系咩意思啊？段飞啊，嘟起个嘴，老一老顾文文嗰边。我啊，拧转头过去望一望，发现顾文文啊，眉头微微皱埋，红润嘅双唇啊，眯埋紧一紧，正喺度思考住对策。呢阵时，我心入边啊，有啲猜唔透。其实我呢个人呢，喺外人面前呢，就唔中意多讲嘢，同段飞亦都冇乜嘢交往，但系唔知点解。佢似乎对我有啲好感，究竟系我桃花旺啊，还系我呢个人天生就招女人鍾意呢？段飞见我冇讲嘢，嘴角个突然间带出笑意，调皮咁讲： 嘿，你离我咁近，唔惊佢发嬲啊？ 我真系俾佢搞到有啲哭笑不得啊！讲，切，我同你又冇咩嘢，唉，算啦算啦，头先当我冇问过。我呢个人喺其他方面呢，脾气又真系唔系咁好，但系我所重视嘅人，我就系绝对忠诚嘅。我啊真系睇得出段飞嘅靓妹对我系有意思，但系呢就唔想同佢暧昧不明，所以就随时准备离开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段飞突然间一下拉住我手讲： 我有个发现，同呢次风暴系有关嘅，唔通你唔想听咩？ 我拧转头睇住佢块面，佢好靓嘅面蛋上边带住一丝嘅狡猾，目光啊睇住我，明显喺度挑人。我讲：咁我当然想知道啦。要讲就而家讲，当然你唔讲，亦都唔使旨意我会求你。反正你自己亦都喺只船上边嘅。段飞一听啊，激到面都红咗，佢一抌脚讲： 嘿，你真系不识抬举！ 佢呢一声将其他嘅人嘅视线都吸引晒过嚟，我哋两个企埋一边，反而就好似我虾佢咁。阿英望过嚟啲眼光啊，即时有啲责备。顾文文啊，更加唔使讲啦。我一时之间啊，真系跳入黄河都洗唔清。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突然间弹起身，惊讶咁讲： 嘿，段靓妹。你呀、啊、真係好善于发现问题啊，冇错，佢嘅衰仔最大嘅缺点就係不识抬举。有一次我哋又去酒吧，有一个好靓嘅女仔走过嚟，主动要同佢溜佢去房间里面玩游戏。你估佢点讲啊？佢话：小姐，请你自重。你真系笑死我！嗰个女仔当时激到喊，哎呀，你闹佢不识抬举，佢啊就系同你而家差唔多嘅。 我听完啊，真系差啲口吐白沫，心谂呢条衰仔究竟系帮我解围啊，还系帮我拉仇恨嘅咧？点解讲啲话经过个嘴一出就变晒味嘅？段飞啊，即刻听到咗豆腐嘅言外之音。佢向面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其他嘅亦都系聪明人，明白过嚟之后，觉得呢啲事都系唔好开口，所以都系炸底听唔到算啦。过咗无奈，段飞嘅神色先平和翻落嚟，我心里边有啲过唔去，心知道咧呢个姑娘仔都冇咩恶意嘅，真系有啲鍾意我而已嘅啫。不过我已经有咗自己鍾意嘅人。唔可能再同佢有咩发展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如将啲说话讲明白啦，费事耽误人哋嘅感情。喺呢个时候，豆腐主动接个话头讲： 你哋头先讲嘅嘢，我喺旁边都听到晒啦。咩咩风暴线索啊，你快啲讲啦！再耽误落去，等我哋见到阎罗王先讲咩，咁啊迟啦。 林教授一听到就即刻讲： 菲菲啊！唔好再闹脾气，到底系咩回事？ 老师一发话，段飞亦都够坦白啦。佢突然间伸出只手，指一指喺埋一边一声唔出嘅细蚊女讲： 系佢喺度搞鬼啊！